记得亲你的时候，你害羞往后退。我天天都想念着远远的你，你淡淡的发香是迷人的蜜。 You know， 不愿意失去你，人群在熙攘，我也可以瞬间抓住你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亲爱的，我的双。 像在海底十万米，我欣赏日出和日落的亲密，还是天空上爱着你。我没有全部 count for ya，我的爱也全部 count for ya，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。所有美好全部 count for ya，我的爱也全部 count for ya，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。 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喜欢你是我的秘密，深度就像在海底十万米。我欣赏日出和日落的亲密，还是天空上爱着你。我没有全部 count for ya，我的爱也全部 count for ya，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 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，所有美好全部 count for ya，我的爱也全部 count for ya，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。